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八十二集，偷梁换柱。白玉堂转身进灵堂，此时公孙已经在查看尸体了。原本黄员外找了土工来，想把曹健的尸体修复一下，起码下葬的时候有个人样子，别跟块焦炭似的。但是土工一看就吓跑了，说根本没法修。公孙仔细看了尸体的情况，从腰包里拿出一副黑色，也不知道什么丝做的手套来，戴上后拿出一把刀，割开尸体脖梗间的皮肉，一直割到胸口。黄员外看的就有些作呕，又不忍心看，赶紧跑到外边透气。展昭也不知道公孙要干嘛。白玉堂刚刚踏进灵堂，就见公孙掰开焦尸的胸腔，伸手进去掏出一个肺，然后白玉堂默默转身出去了。公孙拖着肺看了一会儿，又放回去，接着伸手掏了掏，一会儿掏出副肝脏来。展昭嘴角抽了抽，虽然知道仵作验尸是正常的事情，但是公孙掏内脏的动作像小四子伸手到荷包里掏糖果那么自然，他就觉得嗓子眼有些发紧。 果真人不可貌相啊， 这弱不禁风的漂亮书生怎么这么手硬啊，太可怕了。 公孙切下一块肝来，找了个小碗，里面放了些自己随身带的药水，将肝脏放进去。不一会儿，展昭看到原本没颜色的药水变成了深绿色，皱了皱眉，他个外行都知道肯定有门道。公孙出了灵堂，到院子里的水井边打了一桶水，倒进些药粉，将手套摘下来进入桶中，仔细洗干净收起来。众人就注意到他双手是干净的，那手套竟然防水。随后公孙又打水，仔细拿皂角洗手。 你爹那副是什么手套啊？ 是爹爹特地让家乡最好的女工编的，两层天蚕丝，当中加一层油脂。 哦，原来如此，你爹真是够聪明的。 小四子闻言笑容立马大了一点，赵普就找到个窍门，原来要逗这团子开心，夸他爹就成了。 曹健是中毒死的，着火的时候他已经死了，他的肺里没有烟尘，表示着火的时候已经断气了。他的肝里有毒药残留，毒可能是通过喝酒进肚子里的，应该是鹤顶红。 哎呀，我女婿是喜欢喝两杯，特别是晚上看书写东西的时候。谁害的我女婿？ 谁给他倒的酒？ 黄员外赶紧叫来了管家。 姑爷晚上喜欢喝花雕，通常都是他出门的时候自己从街角那家酒庄带回来的。那酒庄老板是个又聋又哑的老头，我们都从他那儿买了好几十年的酒了，街坊都是喝他家的，从来没出过事啊。 展昭知道八成不关酒庄的事情，他看了看白玉堂，可能跟那丫鬟脱不了关系了，他有动机，有可能动手后潜逃了。白玉堂点点头表示理解。 员外，曹倩有没有仇人？ 没等黄员外说，就听一个女人的声音响了起来。 有。 众人望向院门口，一个丫鬟扶着一个面色苍白全身素告的女子走了出来。黄员外看见赶紧过去扶。 瑞云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小心着凉。 众人大概猜到了，这位是曹建家的媳妇儿，黄家大小姐黄瑞云。 我知道我相公有个仇人，恨他入骨，那是个女人，是个丫鬟，全名我不知道，但是知道她叫杏儿，是一户有钱人家的丫鬟。 但是谁家的我不清楚。 真的叫杏儿？ 应该是他。 黄小姐认为是杏儿杀害了曹剑。 就是他害死我相公的，他可恨我相公了，他是我相公同乡，迷恋我相公，相公却对他并无感情。与我成亲之后，那女子更是纠缠不休，相公秉性淳朴，不忍伤他，所以处处忍让，但是他却变本加厉。我们一个月前见过他，他诅咒我相公不得好死，死无全尸，还说他死都不会放过我相公。 哎呀，瑞云，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说？ 爹爹，相公怕你们担心，让我不要说的。 众人默默对视了一眼，这位黄大小姐够单纯的，难怪被曹剑骗得团团转。估计是曹剑怕黄老爷心生怀疑，查出他过去那点风流史吧。黄员外皱眉，让人扶黄瑞云去休息，这里他会处理。黄瑞云走的时候还在哭，说他相公死的冤枉，让众人帮他讨回公道。 展大人，虽然我不敢说那位杏儿就是凶手，但是他的确有嫌疑。 员外不用担心，我们自会查清楚的。另外，既然已经证明了是凶案，还请黄老爷写好状纸到开封府告状，我们好查案。 是是。 黄员外赶紧点头，吩咐人找状师写状子。众人别过黄员外回开封府，心里却是疑惑重重，怎么会这样？ 先生，尸体上还有别的线索没有？ 有啊。 什么线索？ 公孙接过小四子，不轻不重来了一句。 死的是个女人。 啊？ 众人沉默半晌，惊呼出声，连一贯面瘫没表情的白玉堂也露出了惊讶之色。 爹爹，你怎么可以大喘气？ 你刚才不说，莫非？ 小四子，刚才看到那位黄小姐了没有？ 有啊。 她身体好不好啊？ 好的。 那她像不像受了刺激，身心疲惫，痛不欲生，晕倒了一晚上的样子？ 不像吧。她脸是白了点，但是眼睛里面都没有血丝，身体虽然歪着，但是脚步不虚浮。啊，还有，她人中和印堂颜色都正常啊，脸上也没有暗淡，是不是啊，爹爹？看着很好一个人啊。 公孙点头，表示满意小次子的答案。在场众人何等聪明，一点就明白了。 装的， 那小姐是装的，员外可不像。 的确，黄员外显然心力交瘁了。 死的是女人，那么曹剑就没死，杏儿却不见了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看来那位看似单纯的黄小姐一点都不单纯呢。众人本来只是顺路去黄府转转，没想到查到了件怪案。原本黄瑞云和曹剑是受害者，这会儿一下子变成加害人了，嫌疑窜起来老高。展昭等人满腹狐疑，回到开封府门口就看到张龙赵虎带着一大批的衙役回来。 有线索没有？ 展大人，我们不止把东郊搜了一遍，几乎整开封都翻了个遍，还问了好多路人，都没找到那位姑娘。 难道凭空消失不成？别是真遭了毒手？ 说起来还被我们发现了一件怪事，我们找人的时候有几户大户人家的管事来找我们，说是他们府里也丢了丫鬟。 什么？ 丢了丫鬟？ 对啊，大多数都跟五爷府上那位丫鬟遭遇差不多，有说被骗了感情的，也有说跟人私奔被抛弃的，总之都是被负心汉给伤了的。共同点呢，就是他们都是大半夜拿着香蜡纸钱出门，就再也没回来了。哎呀，是不是出拐子了？ 这拐子不管小姐，专管丫鬟呢？ 有没有统计过总共丢了多少人？ 目前算了算是六个，我们准备多派些人手，挨家挨户去问问，详细算算。 已经六个那么多了吗？怎么没人报案呢？ 可以理解，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，可能主人家怕担责任就隐瞒过去了。 四大护卫带着人分头去查了，展昭等人进了开封府。包拯正好走出来，见着赵普还挺奇怪。 王爷，你没进宫啊？ 进宫？ 八王爷说皇上到处派人找你呢，说今晚要跟你唱双簧。 唱什么双簧啊？ 包拯踏上一步，凑到他耳边说了两句。 哦？ 赵普突然就乐了，顺手将小四子塞给了身边的白玉堂，摸了一下他脑袋，回头看着公孙。 哼，我先撤了，一会儿你们进宫来，宫里今晚铁定好玩。 说完赵普跑没影了。 切，干嘛跟我说呀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